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十三集，朱元璋说出了想去亳州一趟的想法。说完以后，他望着冯国胜，想得到冯国胜的回答。 冯国胜说，我看也只能如此，就让我也陪着总兵官去一趟。 说完又凑近朱元璋耳语了一番。朱元璋听完以后，让军士押来张大茂，搬出两坛好酒，将他灌倒在地。朱元璋又吩咐，快请张正刚来。朱元璋见张正刚进来，便说， 一回去跟郭元帅说，我们刚拿下定远，许多粮食要装运，三天以后朱元璋将带着所有部队和粮食回亳州听命。你这位兄弟啊，不胜酒力，只喝两碗就醉成这样，你看能不能带他一起回去啊？ 张正刚过去推着张大茂，张大茂已经醉得如死猪一般，怎么也推不醒。想到孙副元帅临走前吩咐他速去速回，一刻也不能耽误，便说， 军务紧急，我这就回亳州禀告，他就只有暂时住在这里。 等张正刚离去，朱元璋令人将张大茂绑了，丢在马背上。 话说借赵军用之手扣押了郭子兴以后，孙德崖非常的得意，只等朱元璋一来一起擒住，亳州就是我一个人的天下了。正在得意着，张正刚敲门进来，听完张正刚的报告，孙德崖大骂张大茂，然后一挥手叫出了萧辉， 三天后你亲自带些人去日夜把守城门，见了朱元璋立刻捆来见我。 哎，是孙元帅。 一切顺利，孙德崖高兴地哼起曲儿来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就在这时，朱元璋与冯国胜已经站在赵军用的面前。赵军用刚开始见到朱元璋与冯国胜，由不得几分惊奇，但毕竟是沙场的老将，等镇定地听了朱元璋一一诉说孙德崖诬陷郭子兴的事儿，便有几分的怀疑。他的眼睛圆睁睁地望着朱元璋与冯国胜，那分明就是在问，真的是这样吗？ 朱元璋朝外面喊道：“汤和，快将证人带来。” 那个张大茂，两坛子酒下肚，晕晕乎乎了一夜，从马背上解下来的时候刚醒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被送到赵军用的面前。 快说，将孙德崖诬陷郭元帅的事实如实的讲出来。 张大茂四处望望，哦，是在郭元帅府里，可眼前只有朱元璋、冯国生、汤和，只好将孙德崖的阴谋全盘的供出。 听完张大茂的供词，赵军用的脸上粗糙的肌肉抖了抖，立刻下令拿下孙德崖。 朱元璋走进濠州大牢的尽头，打开了一扇厚实的铁门，郭子兴躺在草堆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 他亲自将郭子兴送回帅府。 郭夫人见到昏迷不省人事的郭子兴，不由得大哭一场。 朱元璋一边劝慰，一边对下人喝道：“快去请东门道的张医师来，快！” 张医师是濠州城最好的医师，替郭子兴把脉以后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 哎，准备后事吧。” 也算是一时英雄，就这么走了。 朱元璋一愣，随即泪如雨下，跪倒在郭子兴的床前，大声的呼喊：“郭元帅，郭元帅！” 马秀英见此情景，顿时又悲又喜。悲的是义父郭子兴被那孙德崖害死，而喜的是自己丈夫又一次战败强大的敌人。他爱怜地看着朱元璋，又痛心地看着郭夫人。离别以后，自己日思夜盼，望着能与朱元璋相聚，想不到分别这么久，竟在这种场合下碰面。他舔着老大不小的肚子，走过来拉起朱元璋，深情地望着朱元璋泪汪汪的眼。郭子兴的丧事办得非常隆重，全军上下都为郭元帅配了块白纱。二公子郭天旭却在父亲去世后第三天才赶回来，在孙德崖派人去抓他的那晚，他正在与濠州最有名的歌妓柳新月在迷魂楼里鬼混，这才免了与父亲同样的下场。赵军用是一个饱读诗书、颇有名望的大将军，虽然不会去认什么错，但还是想用行动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失。他将濠州发生的事情禀告了大宋王朝，请小明王韩林儿对郭子兴的亲属加官进爵。结果郭天旭为元帅，其七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，朱元璋为左副元帅，三人皆职谢恩。郭天旭面带喜色，朱元璋表面镇定，心里却很不是滋味。看着洋洋得意的郭天旭，心想：这个小明王不是想把濠州军队都给葬送了吧？然而远隔千里的皇帝又怎么能知道他们这几个人的能力呢？从来从上到下的任命，又有多少是和实情相符呢？送走了赵军用，朱元璋与郭天旭都松了一口气，但是 当他们四目相望的时候，郭天旭不由得暗自吸了一口冷气。从朱元璋投奔濠州城的第一天，郭天旭便跟他较上了劲儿。开始是看不起这个和尚，后来便十分的妒忌，再后来在妒忌中由不得生出一些害怕来。如今父亲去世了，濠州城里就那么几万军队，他朱元璋单是留守定远的就有四万余人，还有那个常玉春、汤和、花云等一干死兄弟，他能服从我吗？郭天旭在心里问自己。朱元璋让他去帅府来谈论一下军政大事，他却说疲倦了，便匆匆离去。其实是心里害怕，有意的避开。回到府里，心腹张和、赵青云正等着。郭天旭看了两个人，唯唯诺诺的，一抖帅服，端坐在帅椅上问道：“如今孙德崖已经死了，我帅印在手，朱元璋该怎么办呢？”赵青云说：“朱元璋狼子野心，老帅在的时候，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，现在恐怕更是不服啊。那依你该怎么办呢？我看不如乘此大好机会。”赵青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郭天旭掉头又征求张和的意见：“你看呢？”“我想也只能如此，如今他们就三个人，等明天到帅府议事的时候全都请来，我们先在周围埋伏好刀斧手，然后……”张和的声音也是越说越低。只见郭天旭连连点头。在任何场合下，但凡庸才当上了头，他首先要对付的便是他手下比他更强的人，郭天旭自然不可能另外。他对张和说：“好，你们分头去安排，明天大功告成，我们再摆庆功酒，到时我封你二人为大将军。”说完，郭天旭匆忙地离开。歌妓柳星月在等着，郭天旭马上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：如今父亲走了，我帅印在握，做事可以有恃无恐。他心花怒放地喊着：“人在智慧上啊，精神上的发达程度越高，人的情感就会越丰富，就会越知恩图报，将别人给自己的哪怕是一点点好处也记挂在心上，有机会就予以回报，并且从中获得莫大的满足和快乐。”朱元璋回到府里，冯国胜、汤和、马秀英三双眼睛都一起望着他。朱元璋告诉他们说：“赵军用走后，我约郭天旭去帅府议事，他说太疲倦便匆匆去了。”大家会意的一笑，刚才他们已经讨论了这件事，一致认为郭公子一定会杀了他们而后快。当冯国胜把这意思讲出来，朱元璋说：“我们还是走吧。”冯国胜要朱元璋把这事想清楚，认为这可是关键时期。他分析说：“现在援军日落西山，义军蓬勃发展，北面刘福通全面进攻，在许昌、长葛连败援军主力，西面徐寿辉在汉川击败援军，占领武昌，东面张士诚大举南下， 已经占了通州、福山港、长都，紧逼江南大都市平江。我们如果能趁势拥有濠州，和定远之兵直取滁州，而后攻取南京，到时候我们的势力比各路的义军都不会弱，再以仁德去与他们争霸天下，实在是胜算不多。如果现在不趁势夺了濠州，而是远走定远，郭天旭必是时时牵挂。我们除了夺一些四邻小城更难有所为，还要担心郭天旭乘虚袭后，结果势必发展艰难，与郭天旭一起受他人所制啊。这时候朱元璋也谈了自己看法，他说，我承认军事的分析确实有道理，但人生在世有恩还得报啊。郭元帅待我有知遇之恩呐、啊。如今刚刚入土，我就如此对他儿子，这实在是下不了手啊。再者，我们靠着红巾军小明王的旗号攻城纳降才名正言顺，如果反了变成了杂牌，那事情就难办许多。冯国胜听了沉思一会儿，又说，我认为郭天旭如是能成事之人，你去强夺自是不仁不义，但是郭天旭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，而且大丈夫在世须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你对他一人之仁，整个郭家军将毁于他手。至于小明王旗号，你总归是能打下去的，只换主帅，稍用手段就行。朱元璋想了想，还是认为不妥，说道，瞒天瞒地瞒得了所有人，我总瞒不过自己呀。愧对郭元帅知遇之恩，心里不安呐。纵然得了天下又当如何？冯国胜、汤和听朱元璋这般说了，便不再言语，把目光投向了马秀英。马秀英挺个大肚子说，军师，你刚才一番话字字发自肺腑，令人感动，若依军师之言，元璋确实事成有望，但元璋有他的难处啊。你们明天就设法速速离去，由我留在这儿，天旭定会对元璋少些牵挂，也不定非除去而后快啊。冯国胜说，朕要走现在就得走。然后抬头对朱元璋望着，朱元璋点了点头，目光不由地落在马秀英的身上。你放心去吧，这儿有小红照顾我，待你们走了，我把义母也接来。朱元璋不说话，只是慢慢地朝马秀英走去。众人见了都识趣地离开，留下这一点点时间让他俩说几句贴心话。朱元璋见人都走了，轻轻地拥着马秀英说，秀英，你还没生，我们果然又见面了，只是又要走，真难为你了。 没什么。 马秀英替丈夫擦去眼泪，看着朱元璋一个大男人流下眼泪，忍不住这眼泪呀、啊、也是流下来了。朱元璋又伸手替他去擦。 我还真忘了， 你先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儿。啊，这事我早想好了，生的若是儿子，就单名一个彪；生的若是女儿，就叫林安。真难为你，为我们儿子的一番苦心。朱彪，好。 马秀英破涕为笑，高兴地说着。第二天清晨，郭天旭早早醒来，看着身边的柳星月，忍不住又垂头去吻她了一下。柳星月睁开眼睛说：“ 来，再睡一会儿嘛。”“ 不行，我今天有天大的事要办，到时候我陪你三天三夜。” 郭天旭说完，匆匆地回到元帅府。张和与赵青云告诉他，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，就只等那朱和尚前来送死。 郭天旭听完挥了挥手，洒脱地坐上元帅椅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已经过得太久了，还不见朱元璋的影子。 郭天旭不免有些着急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来了一个人，正是马秀英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有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？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？一点点无心错，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？谁人负你负我多？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？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，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。谁愿记沧桑，匆匆往事？谁人是对是错？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？一笑看风云过。一些刻骨铭心事，谁能预计后果？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？一点点无心错，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？谁人负你负我多？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？一笑已经风云过，活得开心，心不记恨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锁。谁愿记沧桑，匆匆往事？谁人是对是错？从没有解释，为了什么？一笑看风云过，活得开心，心不记恨，

北京时间22点整。